certain as the sun, certain as the sun, rising in the east, till as old as time, song as old. 你所怕的忘了，却握在他手心。 人生他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。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惩罚在时间里，云深百味。人生他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。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。 握着双手，对你在乎的拼命在厮守，可你避免不了失意，世人把你当作空气，努力又是毫无意义，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、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。 Damn, Maybe yes, maybe no, maybe someday. You gon' light it up, drink it up, just for one day. 幽默的事他们从不在意，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，他们爱听见的咔哧咔哧，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，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意，并非天意，能不能朝着他们多些真诚来心意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，但我相信那一定 演着圈。他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。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盛放在世界里，云深百味。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。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人生百种机遇，自己体会才完美。

组织去放生。